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于皋和徐芳一看燕王没了，把俩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。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呢？现在是个黑天，甭问，是出了岔头了。所以于皋背着手叉着腰，这就在台阶上骂开了。骂了那么几句，树林里走出一人来，瞪着眼睛看看徐芳。徐芳把玉镐往旁边一推，迈步到这年轻人面前一抱拳：“啊，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年轻人，道个腕儿吧。”哪知道这位啊还不听邪，瞪着眼睛看看徐芳，少嬉皮笑脸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叫我道腕？ 啊，呀哈！ 徐芳一看遇上吃生米的了啊，这位还不开面，哈哈哈哈！年轻人，说话别这么狂。方才我们骂也好，喊也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在这找人呢。再者一说，这又不是村庄镇店，而是片野荒郊，怎么能说打搅了你呢？你张嘴口出不逊，字里行间都带着脏字，这玩意儿不对呀！啊，再这一说呢，阳关大道谁都可以走，你走你的道，我过我的桥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何必动气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真要讲究玩横的动气，我们还怕你不成吗？于皋也过来， 对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把眼珠子一瞪，我们喊我们叫，你还管得着吗？ 呵，丑鬼小矬子，我看你们两个比秃尾巴狗都横。实不相瞒，小太爷太乏了，正在树林睡觉，叫你们给惊醒了，难道不行我质问质问吗？那我们喊了，你说怎么的？ 喊了就不行 啊？不行你能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我教训教训你们。这人还真不讲理，往前一根步，左手晃徐芳的面门，正手一掌，呜，奔徐芳打来了。嘿，好小子，你敢要动武，来，我奉陪你走两趟。徐芳往上一纵，晃双臂，跟这年轻人就站在一处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。这小矬子徐芳先使了个老君关门，啪啪几掌，紧跟着使了个老和尚撞钟，照这年轻人就是一头。年轻人没注意，正好被徐芳一脑袋撞在胸脯上的，咚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扑通，给撞了个屁股墩儿。徐芳认为这见好就收，也不知道他是谁，犯不着要他的命。哪知人家急眼了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，呵，小矬子，你敢撞我， 汉魏王把刀拽出来，照着徐芳就是一刀。于镐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啊，紧走两步到了战马的旁边，咯噔，把和善板门刀摘下来，压大刀奔这年轻的。你别看于镐是马上的将官，部下也有两下子，这把大刀抡开上下刮风啊，年轻人有点顶不住。也就是五六个回合，就见他打垫步跳出圈外，嘿嘿一阵冷笑，行行行行行，我惹不起你们，躲得起。嘿嘿，我只说你们两个人能说几句客气话，好好的哀求哀求我，你们那个难题我就给解答了。没想到你们俩想的仗势欺人，我还不管这闲事了呢。我告诉你们，朱棣他活不了了，那老连登得叫人家大卸八块。说完了，压单刀窜进树林，三晃两晃没影了。徐芳看看于镐，于镐瞅着小矬子，巴的巴的滋味，觉着这个年轻人说话弦外有音，肯定他知道内情，要不他说这干什么。哎呀，后悔刚才太鲁莽了，应当说两句客气话。你说这人来得多突然呢，肯定他了解内情。两个人是追悔不及，是他现在怎么办呢？就得把他追上，说点好话，细问内情。商量完了，二人飞神行上马，顺这方向就追。哪儿追去，连影都没有啊。两个人冒毛催马，哗哗哗哗，一边在马上骑着，俩人一边喊，那位朋友，我说你别走了，朋友，请留步，请留步，我说我得罪你了，我不是东西，我实在不是东西，我向你赔礼认错了。喊了半天嗓子都哑了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这时候日头已经升起来了，天亮了，把两个人累的是筋疲力尽啊。哎呀，徐芳一晃头，这可怎么办？上哪保命是保不住了，武进忠、武进孝和那俩医官活不了了，垂头丧气啊。可他们又走了一程，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，在眼前又闪出一座庙宇，这座庙宇跟那破山神庙截然不同，人家是碧瓦红墙，非常的整齐啊。晨风一吹，金鸟铃嘎啷啷啷啷，嘎啷啷啷啷啷啷，非常悦耳。再看山门都关着，徐芳一琢磨，咱得找个地方歇歇，马也得喂喂，另外询问询问此地是什么地方，也好查问查问四殿下的下落。跟于镐一商议，于镐同意。到了庙门前面，二人下马，于镐牵着马，徐芳来敲门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有人吗？里边有哪位师傅，开开门呢？声音刚落，就听里边有人念佛号，无量天尊，当当当当，来了来了。脚步声音响，里边稀里哗啦把门插管、顶门杠子、铁链子去掉，滋溜一声脚门开开了，在里边出来个小老道，手里还拿把扫帚，这是早晨起来打扫卫生。这小老道看看徐芳，瞅瞅背后的于镐，无量天尊善哉善哉，二位施主有事儿啊？啊，小师傅，哈哈，你好你好，我们别的事儿没有，我们是行人在此路过，实不相瞒把路途走错了，打算借地休息休息，讨碗水喝。是这么回事，这我做不了主， 容我禀明师父再做决定，你们稍后片刻。 可以可以，跟你师父好好说说啊，水不白喝，饭不白吃，临走加倍给钱。 哦，好说好说。小老道转身走了。要片刻之功，就听里边说话。人在哪儿呢？在门口，一共来俩。 待我观看。 角门重新开放，刚才那小老道往旁边一闪，里边出了个半大老道，40岁挂零吧。徐芳一瞅，这人长得慈眉善目，头戴蛙笼的道冠，身穿青布道袍，白护领白水袖，腰里一根带子，手里拿着拂尘，三绺虚髯飘洒千心。这个老道呢，打量他们一遍，满面陪笑，无量天尊。二位施主打算到这休息休息吗？ 啊，不错，正是。师父求您赏个方便。 没说的，寺院也好，安观也好，这都是十方化来的，给十方的施主用， 喝口水算个什么。 二位里边请。 哎呀，多谢师父，您真是通情达理。另外我们还有两匹马，一样的够辛苦的了，求您呢能帮着点草料。 可以，我们庙上有车也有牲畜。 徒儿有，把马匹拉到后面刷洗烟柳。 是。 哎，小老道挺客气，把两匹马牵到后院去了。徐芳不放心，跟着走了一程，一看穿过这大殿有个跨院，一拉溜有牲口圈。果不然呢，人家这有十几匹大牲口，院里还闲着三挂车。这么看这庙上挺富裕，庙产肯定少不了。在这一路上发现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也有那么几十个呀。徐芳不便打听，这才转身回来跟于镐进了豪轩，也就是会客室。这个半的老道把他们让到屋里头，赶紧让座。一瞅这于镐身上怎么还带血点儿啊，再看看徐芳满身都是土，太狼狈了。二位啊，敬敬面吧。 可以可以。 快点打水来。打了水，两个人洗完了脸，漱完口，精神头也足了。老道吩咐把茶给沏来了，还摆了几盘点心。二位施主如不嫌此，你们就吃点，一会儿我告诉厨上的给你们准备素斋素饭。 这可叫我们过意不去。哈哈，打扰了打扰了。 徐芳真饿了，拿起点心往嘴里就塞，噎得他咯咯直打嗝。于镐也饿了，也吃了几块，喝了点水。那个老道笑呵呵在旁边坐着看着他们俩，一看他们把点心吃完了，肚子也有了底儿了，这才开始谈话。无量天尊，二位施主从哪儿来呀？ 啊我们来那道可不近呐，从芜湖关来呀。 哎呦，万水千山呐，到这不是办公事啊，是办私事。 哎，私事到这看个朋友，也不怎么的把这地点给丢了，结果迷失方向了。请问师父，宝刹何名啊？ 啊，本庙叫九天观。 啊，九天观。哎呦，我听说了，这是苏州管辖地界最大的庙宇。 嗯，可以说数一数二。 庙上有多少位师父？ 100多人。 你看看我脚这不小吗？ 于镐就捅了徐芳一下，意思之间，你少说点闲话，咱们吃饱了赶紧走，还得找寺殿下去呢。 徐芳跟于镐的想法不一样，他打算通过谈话防一防四殿下的下落，这不是胡聊。徐芳又喝了口水，我请问这位仙长贵上下怎样称呼 啊？贫道静修居士。 好听啊，好听，实敬实敬，给居士施礼的。 不必客气。二位啊，如果要想不走也可以，那你们就住到本庙上，我们这儿有的是闲房间。 好好好好，多谢，一会儿看再做决定。 说话之间，素斋素饭准备好了，你别看是素的 啊，做的真好。 于老和徐芳这才归坐，两个人吃饭，你老道不吃，在旁边陪着。这时候进来个小老道，在静修居士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就见静修居士一皱眉， 好好好，我这就去。 说话间站起来了，二位施主失陪失陪，你们先吃着，如果不够可以告诉别人，可以再添菜，我有点事儿，去去就来，您请便，您请便。静修居士慌慌张张走了，于镐就发现他变毛变色的，好像有事儿，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人家的表情变化好像跟自己直接有关系。于镐看看屋没人，把筷子放下了。 师叔，我怎么觉着这老道好像有事儿呢？不是对咱不利啊？ 嗯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刚才那小老道跟他咬耳朵的时候他直皱眉，而且还翻了翻了眼睛看了咱半天。玉镐啊，有出息了，应当学得精细一点。我说你先在这屋坐着，我到后边听听去，要没有变化还则罢了，有变化咱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。 哎，你快去。 这么一说呀，俩人谁也吃不下去了。于镐在这等着，徐芳蹑足潜踪从这豪轩就出来了，拐弯抹角奔后边走，谁对他也没注意。他一看旁边有跨院，摘耳侧听，这跨院里头有人大说大笑，他一想我听听，所幸院里没人，房门还开着，窗户关着。徐芳闪身就躲到窗台的旁边摘耳侧听，他一听是静修居士的声音，也不跟什么人，正解释呢。您放心，这两个人绝不是歹人。长得什么模样？一个大个子，看那意思三十来岁，蓝脸儿，挎着口宝剑，骑着马，马上挂着个大刀，说话是湖北襄阳的口音。另外还有一个小个，这小个岁数可不小了，长得挺精神，背着一对铁棒槌啊。现在二人在何处？ 正在前面用饭。 嘿嘿，这人哈哈大笑啊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。他们怎么送到我嘴边来了？静修，你赶紧传话，关闭庙门，我要将尔等活拿。徐芳一听，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 倒霉，他妈又遇上敌人了。这是谁呢？怎么听着这口音这么熟悉呀？ 他仗着胆子把这窗棂抠个眼儿，睁一目瞄一目，往屋一看，不看则可。这一看把小矬子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，好像没坐地下。闹了半天说话这人非是旁人，正是明朝最大的敌人火龙祖张天杰。这张天杰保了大元朝了，在元顺帝手下当了军师，后来协助四宝大将脱金龙 在黄河岸摆过金龙交尾阵，后来呢在沙堰岭又摆下万寿火光阵，屡次三番跟明营作对啊。后来大明朝终于统一天下，元朝投降了，张天杰服气而走。从那时候开始，这家就没影了。有的说他死在乱军之中，有的说他隐居深山，再不露面了。可没想到这些说法都不正确，这家不但没死，活得还非常健康。徐芳看得清楚，就见这恶道隐然散满千心，两个眼睛烁烁放光啊，把徐芳吓得一缩脖，心说可坏了，我这妖道怎么还活着呢，这是我们的死对头。这家能耐太大了，慢说是我，就是我老师北侠唐云在世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哎呦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咱甭找钉子碰。徐芳想的是一转身回到前屋了，用手一拉鱼稿，孩儿啊，快点溜之乎方锦。急得他把行话都说出来，溜之乎是跑，风景是形势不对。这玉稿也明白怎么回事，嗨，你甭问了，快点走吧。爷儿两个站起身了，走两步一想不行，马匹还在跨院呢，又去牵马，到了马棚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战马找着，解下丝缰，转身刚要走，被张天杰把门给堵上了。梁天尊，错鬼，还走得了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徐芳一哆嗦，好像没尿裤子里头。要说不怕人家，那是吹着了。那交手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，谁有多大的能耐，心里还没数吗？可这只只好硬着脑瓜皮呀、啊，把战马交给玉稿，徐芳往前一纵，哎，我怎么瞅您这么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？他装糊涂。徐芳啊，你真把我忘了，是假把我忘了？是真的，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火龙祖张天杰还记得吗？哦，哎呀呀呀，老人家呀，您还健在，哎呀，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，您听好啊，我这块失礼了， 少夸我记得。徐芳，当年的仇恨难道说你就忘记不成？ 有仇吗？没有啊，我觉着咱爷们处的不错。 少装蒜，十几载的冤仇你家祖师爷就忘记不成？就因为你们，我把我的庙都丢了，为了你们害得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十几年来贫道一直耿耿于怀呀、啊、想把你们这些孽障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方消我胸中的恶气呀、啊！没想到我刚到中原，就碰上你了。我先把你宰了，祭祭我的宝剑，而后再找他们报仇。你往哪里走？张天杰要捉拿徐芳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